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0，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穆雷马表示，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国庆期间211.5万游客游览了市属公园和中国园博馆。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白皮书当中介绍，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蕴含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这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地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路。白皮书当中指出，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广泛协商，凝聚共识，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我们再来关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11号将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马在会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和贡献者。中方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重要，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工作值得各国仿效学习。穆雷马期待第一阶段会议高级别会议发布昆明宣言，迈向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本届大会的主题，它是联合国机构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全球会议。他表示，昆明宣言将是第一阶段会议的主要成果，发布这个宣言将说明各方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不会停下来等我们行动，有助于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向前发展，推动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在国庆假期期间的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在确保了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举办了秋花展、文化展和体验游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吸引了211.5万游客游园参观，共庆新中国的72岁华诞。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受降雨天气影响，游人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5.9%。 位列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前三位的是颐和园 33.36 万人次、天坛 32.94 万人次、北京动物园 27.2 万人次。假期中，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的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精彩呈现，得到了100多万游客的现场参与和1100万网友的线上参与。市属公园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提供红色义务讲解500多次，游客在了解党史、歌唱红色歌曲、为祖国祝福、同吃国庆面的参与活动中，也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党爱国的熏陶与教育。市属公园中，一座座国庆主题花坛与100多万盆鲜花绽放，天坛、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处推出线上线下科普体验项目，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等处也在景区内开设中轴线申遗、老北京风情、园林文化典故等多类文化展览。